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浩心中惘然，一时间只能垂着头，无话可说。手心的血迹渐渐干了，黏腻的糊在手上。从来运筹帷幄，今天也算是手里沾过血了。天上风吹云走，云影缓缓掠过，这一刻沉默似乎有一万年那么长。 我睡不着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忽然这样说。赫连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荣浩却只觉得心里那些郁结成团的东西似乎有了一个出口。 满珠死了，胡姬死了，莲花死了，张喜死了，厉道勇也要死了。 胡姬是当初给呼里舍献祭杀曼珠的谋士，莲花是去刑部告状的小丫鬟，张喜是负责宜春宫的太监。从来是这样，暗中死的人比明面上要多，他们死得悄无声息，只有布局的人知道。 我并不伤心，也不后悔。我知道以后还要杀更多的人，但你也会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吗？赫连。 荣浩语气平静，这问题他不知道去问谁。雨嫣然不懂，敖季不屑，云兰和太子都是经历过的人，早不在乎这个，难道去说给严君玉听？荣浩甚至不需要答案，只要问出来就好了。权谋把他变成他自己也不认识的人，他早就知道这结果。但这一刻，他忽然想向这金发的西戎人证明一点什么，但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无论如何，他总是东宫谋士，无论这里发生过什么，只要天没塌地没陷，这个下午过后他都要回去继续谋划。睡不睡得着也不重要，反正总有一天他会睡得着。赫连对他也是这样，他的诡计也不会因为荣浩有任何改变。到了他们这地步，美人计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赫连也知道，所以并不回答他，只是说， 你不是这里面的人，只是不小心来错了地方。 他是风花雪月里长大的王侯公子，诗词文章是教会人心软的，一片红叶都值得细看，如何在心安理得的杀人。 我知道， 但他已经在这里。荣浩以为赫连要劝自己，但赫连只是脱下沾了血污的袍子放在腿上，靠在树上道， 睡吧。 西戎人的皮袍子原来这样软，血腥味儿原来也并不难闻，反而有种伤口的味道，像折断的树，被碾过的草，又或者只是因为这是赫连的血，就跟他的金发一样，与别人都不同。在东宫的锦褥上辗转几夜都无法入眠的荣浩，竟然真的枕着一件旧袍子，就这样沉沉睡了过去。荣浩是忽然惊醒的，他没想到自己会睡得这么熟，所以醒的时候心中几乎是恐慌的，本能想抓住点什么，却被人握住了手。那是只很修长的手，温暖，掌心有薄茧，带着草药和血腥味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荣浩惊慌地问。周围暮色四合，连星星都出来了，所以更无法判断是什么时候了。身上盖着一件陌生的袍子，显然是有人来过，也许是报信的人。有什么事赫连收到消息了自己还不知道？赫连显然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淡淡道， 没什么事，不过你要回宫一趟。 严君玉是从睡梦中被唤醒的。 不好了，少爷，快起来啊。 明露的声音十分焦急，严君玉睡眼惺忪，揉着眼睛问。 怎么了？ 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好像是来抓你的。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瞬间没了睡意。他心中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儿，但说大了不过是偷偷溜出宫而已。雨嫣然也说，他们当年天天这么干，怎么轮到自己就有人来抓了？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穿衣服，匆匆赶到前院，远远看见灯火通明，一对穿着红色锦衣的人提着灯笼配着刀和东宫的人对峙着。宫中无人，云岚站在最前面，聂彪难得神色这样严肃，按着刀站在云岚身后。领头的人意外的年轻而且漂亮，几乎有点雌雄莫辨，一双眼睛眯起来，肤色苍白，对着云岚道， 拖时间也是没用的，别让咱们为难，快把那位小侯爷交出来吧。 他的声音尖细，远不像他这个年纪的，倒像是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还没变声的声音。严君玉怔了一下，顿时明白了过来，这个穿着朱衣的青年和他身后的那一队人都是太监。宫中守卫由羽林卫担任，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支叫做禁卫的队伍，都是由宦官充当，御前总管段长福就是他们的老祖宗，他们既是圣上的耳目，又是爪牙。荣浩就说过，当初要不是东宫提前抓了厉道勇，他恐怕下场会比凌迟还惨，落到禁卫手里就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一般的官员提到禁卫这两个字都闻风丧胆，也只有云岚这时候还能跟他们对峙。夜风极凉，他大概也是半夜被叫起来的，钗环都卸了，只挽着简单的发髻，穿着一件薄薄的月白绡衣，更显得身形单薄却挺拔，脸上神色冷峻若霜，冷漠道， 既是我东宫的事，自然由我东宫处置，如今殿下不在宫中，公公有什么事只等殿下回来再说，公公再怎么问我也只有这一句话。 好大的口气，你一个小小的女官也敢在禁卫面前放肆，来人给我搜宫。 那朱衣太监脸上怒意弥漫，云岚厉声喝道， 你敢？聂彪 在， 有人敢进东宫一步立刻斩杀，等殿下回来我自去领罪。 云岚头也不回的道。聂彪也胆大，真就按住佩刀高声答道， 遵命。 他身后的侍卫也将手按在佩刀上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形势看来是一触即发的，却只听见外面又有声音，有人快马赶到。这个时间赶在宫中骑马的也不是寻常人了，来的是个胖太监，穿着黑衣，看起来倒和段长福有点像，手上举着一卷东西，看起来像是明黄色。即使严君玉隔得远，也感觉到云岚的背影瞬间绷紧了，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了下来，让他支撑不住晃了晃。 抓个人也抓半天，死在这儿了？ 那胖太监骂朱衣的年轻太监，被骂的自然不回话，原也不是骂他，不过是立威罢了，是骂给云岚他们看的，对云岚他们反而笑盈盈地说， 这是圣上口谕，让咱们禁卫追查厉道勇下落的圣旨，老祖宗叫我给你拿过来了，苏姑姑你看。 原来云岚姓苏，姑姑是对宫中女官的尊称，与年纪无关。云岚的神色很冷，抿着唇仍然不退让， 追查厉道勇又与我们东宫何干？ 怎么朱雀还没跟你说清楚？ 胖太监一字一句地解释， 厉道勇假死从赵玉逃了出去，现在杳无音讯，只怕还在宫中，偏偏有人说看见东宫伴读严君玉今天下午出了趟宫，奴婢查了下宫里记录，严小侯爷是没有腰牌的，监视厉道勇家的眼线也说看见他进了厉道勇家，所以老祖宗让咱请严小侯爷去问下话，拿什么假冒的令牌，是不是传递了什么消息出去？苏姑姑还有什么不懂的？ 他脸上带笑，话为语气却有狠意，云岚也知道拖延不了了，于是也笑了起来， 要真是问问话也没什么，只是小严胆子小，公公可别舞刀弄枪的，倒吓坏了他。 他只盯着这胖太监眼睛，胖太监笑中带狠， 要舞刀弄枪也不是我， 朱雀在老祖宗面前领了这差事，苏姑姑这话只管跟他说吧。 段长福原收了几个义子，朱雀是其中最小的一个，争强好胜，这次抓严君玉被他出头抢了去，这胖太监显然心中也有不满。云兰只看了一眼那神色冷厉的朱雀，也不多说，只对身侧聂彪冷冷道：“ 去把小严带来。”“ 犯不着麻烦了，那不就是吗？” 胖太监只笑眯眯地朝着严君玉的方向一指，严君玉原趴在一棵芙蓉树上，远远看着他们，连聂彪也没发现他。谁知道这胖太监一来就发现了。据说禁卫中也有高手，说不定这胖太监就是一个。要是真起冲突，聂彪一定打不过他。到这时候了，严君玉也不怕了，干干脆脆从树上下来，走到他们面前。其实严君玉也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也许是被设计了，也许只是机缘巧合，满以为云兰要怪自己的，谁知道云兰压根没看他，只是仍盯着那叫朱雀的太监。 小严年纪小，没经过事，希望公公们要有分寸。 他的声音沉稳，按在严君玉肩膀上的手却在细微地发着抖。朱雀冷冷道：“ 苏姑姑这话糊涂了，为圣上办事，什么分寸不分寸？” 云兰眼中神色一暗，严君玉还来不及看清他表情，只听见他低声在耳边说：“ 千万别犟，他们问什么答什么，保护自己要紧。” 严君玉刚想说话，那胖太监伸手过来拉他，聂彪要拦，不知两人是如何交手的，只看见聂彪整个人趔趄着后退了几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“ 得罪了。”哼， 胖太监仍然一副笑面虎的样子，他的手掌按在严君玉肩头，软绵绵的，但严君玉只觉得整条手臂都被卸去了力度，动弹不得。那胖太监朝着云兰笑道：“ 还要审问就不耽搁了，咱们就先带着小侯爷告退了。” 云兰脸色难看得很，见他们就这样带走严君玉，高声道：“ 聂彪，去把你的马牵出来，去猎场给殿下报信。” 云兰这话与其说是吩咐聂彪，不如说是恐吓这些太监。和宫上下都知道严君玉是太子身边的人，就算不知道，当初在戍卫营严君玉上了太子御辇的事儿，也早就传得天下皆知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